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教育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年轻人的自己的情感世界。 是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兆赫和 AM927000赫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好，总之希望大家今天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也是马上就要步入到2017年的这个年尾了。 对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在盘点，在归纳总结，说今年究竟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今年过的究竟是达到几分。所以咱们今天啊，也是希望跟我们的嘉宾环环，还有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一下2017年的那些计划究竟完成的怎么样。首先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恒璇给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又是我， 又是你。 对，这不是他没有接吧？就是说这个说的是非常实诚的哈，就是又是你， 是 经常是你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环环在哈，一个冷幽默大王，今天在，我觉得还挺期待说今天这些话题能够聊得怎么样，看有没有一些惊喜在哈。 不要太期待。 首先先问就是每个人都回答一下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2017年有哪些觉得比较刻骨铭心的、比较深刻的一些计划？就当时立的 flag 非常非常的重，有没有？ 有啊， 印象深刻的。 我要过四级。 今天刚考了。 今天正式4-6级。为什么我们彤彤今天他有一丢丢的不高兴？然后刚才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怎么有点不高兴？他说我感觉我这个 6级 有一点点没有 发挥好， 没有太发挥好。 嗯， 我说没有，我现在告诉你没有关系，彤彤，我4级今天刚考哎。 你说你都开始顾虑6级了，我还4级还没过呢。 是啊，没关系。 希望我们今天都过啊，有好运气。 对对，希望我们今天都过。 环环你先说吧，我们先听你的。你2017年有哪些就是当时计划了很多，然后先不说完成怎么样吧，先说一下计划有哪些。 计划，计划就是，首先是去年年底我是考研了，然后这个后来没考上，这个， 我以为是已经考上了。 对对，这个但是因为是今年年初出的结果嘛，所以也算是今年的一个计划。所以说，从这个之后，我的应该整体的计划都有一个改变吧。今年的要说计划。找到工作，这算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计划了。 这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计划，就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喜欢的工作。 对， 好， 哎，这是今年环环比较重大的一个计划。 重大的一个计划。 而且他也已经说了，说这个完成度还是不错的，还是可观的哈。 对， 那想问一些，就是有没有情感方面的计划，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或者说2016年年底的时候就有规划过的，有没有？ 有啊，这个每年的计划都一样啊，都是想脱单啊， 想脱单。今年有没有说短暂的有一些就是脱单的时间呢？ 啊，并没有，不好意思， 哎呀， 让你失望了。 一直忙于工作和学业。 对对对、嗯， 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 FM98.2 兆赫，我们和这个花椒平台上的合作哈，就是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以及在我们的这个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直播呢，我们其实能够看到黄欢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啊， 很帅气， 而且之前在我们的对，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是展现了他不同的好几面哈， 对对对， 就是什么。这个吉他呀，又提这个电吉他啊，还有乐队啊，就是虽然说经营的现在啊，虽然有一点点有一步入这个休眠期了，但是还是 惨淡是吗？ 但是还是 说， 但是这个才艺我们是值得肯定的哈，而且平时非常乐于助人啊，是一个 很 好 的 小伙子。 对， 所以今天啊，我们还是希望哈，就是离博虎的最后一期屈指可数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来到博虎点秋香的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实现早日实现你的感情，还有各方面。的梦想，这是环环刚才的一个感情方面的计划。 对对对， 从来都在计划，但是呢，永远都是离这个计划有一定的距离。 没有计划就是最好的计划。 对，反而没计划可能更容易会 随机应变。 对， 随遇而安， 随机而 随遇而安了是吗？ 随机而变，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心酸，你知道吗？就是一直在说，哎呀，算了算了，就别做计划了，反而做了计划更难受。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心一点呢？就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开心。那梦呢？你今年有比较除了说四级之外，还有比较难忘的？当时就是觉得立 flag 立得很重的那些。 立 flag 立得很重的， 嗯， 减肥。 哎，我也有这个， 完成 了吗？ 完成了吗？ 哎，没有完成，没有完成。 是不是还反而还 长了 呢？ 对， 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计划，就是我的目标是六块腹肌，然后我今年完成了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 哇，那很有毅力，其实还挺有毅力。 对，就是现在就是一块腹肌。 你知道我现在有两块， 然后 还有两块，就是一圈和另外一圈。 高手， 可以的，可以的。 我也今年也是，我先说我几个吧。我说我今年猎物的几个计划，首先就是今天考的这个六级，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丧失信心， 很难过， 让我觉得今天就有点丧丧的感觉。 不会啦，你不要这样想，说不定说不定过了呢。 真的有可能， 对啊， 因为这个耳机今天是梦借给我的，有可能就过了。 对，你要有我谈恋爱的那种心态来面对你的这个四级啊，你的六 级， 对对 对。 欢欢，我跟你说，我至少说准备了一点的，不像你，我还是几率挺大的。第二个就是当时列 flag， 就是说，哎呀，我要为了我的这个更好的明天，我要好好的减肥。 哎，但是我觉得彤彤你瘦了， 嗯， 你真的瘦了。 我自己都不欺骗我自己了，你就不要欺骗 我。 我 没有欺骗你，我真的觉得你瘦了。 是吗？ 是的。 啊，那还有一个，其实还。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和我们节目非常非常联系紧密的，就是我想脱单嘛。那今年偶尔脱单了两三周，然后又步入了重新的单身生活。 我都不知道， 转瞬即逝的感觉。 因为这场感情不是特别的正确，咱们上次跟天一聊过了嘛，说在不对的时间，在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说比较心酸，也没敞开跟你说。说过之后我还难受，或者你直接笑话我，你说你这经历个什么呀？ 好像有病似的。 大学四年，结果谈了一段三星期的恋爱，简直 了 啊！好，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没有跟我们进行分享，说17年。有哪些你向往着去完成的计划？不管是实现了还没有实现，我觉得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进行分享。 虽然2017年现在也没有剩几天了。 对， 虽然也没有剩几天了， 这么残忍 啊！明年再说吧。 对， 明年再说吧。 我记得环环是每一个月的月初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月末的时候，他会期待下一个月，说期待下一个月对我好一点。可是，在每个月总结的时候，发现 都不怎么样， 啪啪打脸。每个月对他都像不是亲生的感觉一样。 对， 跟我们说说你都经历了哪些事情，就是觉得让你这一个月都觉得哎呀，怎么过得有点不太爽？ 这一个月就是啊，其实也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就是一些生活中的小确丧， 小确丧 啊，小确丧， 小而确实的那个比较丧的事儿。 你这个总结，我 说一杯关东煮不小心洒到了自己的裤子上。 我觉得你可以以这个名字开一家奶茶店，我觉得可能会火。 哎，是不是有人已经开了呢？ 好像没有。你这个创意可能今天，我希望你赶紧着手，不然的话，我们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到之后，现在去申请这个版权，那之后你就没有资格了，没有资格了。 好，再见各位。 没有机会了，没有资格了。你今天怎么回事？被这个六级冲昏了头脑。 都怪六级， 都怪六级。 好，今天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刚才说完计划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有哪些计划哈？就是我其实明明做了一些努力， 咱们先说付出哪些努力了吧，好不好？ 好， 就是没有付出努力，你就不要太悲伤，因为你确实没有努力过，所以就不要期待这个计划有多高的几率能成功。就是咱们先说说，就是今年为了哪些计划而去做出过改变或者是努力的。嗯，环环，看你懵懂的眼神，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啊，我就说我这个工作吧，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啊，张彤你可能知道，就是跟我的自己大学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错。 所以这。对我来说其实不光是努力，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选择。 嗯， 在我毕业的时候，而且当时也是特别迷茫，包括去年我还去考研了，就是去年大四下的时候我还特别的有那种想法，就是坚持去自己的专业这方面发展，但是最后呢在各种尝试，包括自己专业的工作我也找过，实习我也做过，最后各种尝试之后各种权衡，我还是决定放弃自己的专业，去找一个自己可能喜欢或者说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 哎，那你觉得就是从你的专业转到现在如今的职业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有哪些改变让你觉得曾经措手不及过？哪些 措手不及？就是 太多了是吗？ 首先就是我觉得在我的那个专业来说，我觉得我的大学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当时在校招的时候，包括校招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公司的人力，他甚至就是说问很少的问题，他可能光看我的学历就打算要我。然后但是呢我到现在这个工作来，我就是完全是一个小白，就什么不什么都不懂，随便来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工作时间不长的一个实习生，他都是我的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来说，是 对， 是一个困难，也是一个鼓励吧。 不仅是从技能上，从经历上，包括从心态上，都是一个转变 。 对，从曾经不错的一个基础、不错的成绩，转而重新开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很大的 勇气， 对，很多的毅力去坚持而去改变的一个事情。 是的。 那茂有没有说今年哪一个计划让你觉得你付出过很多的努力， 然后没有实现吗？ 就实现不实现都，就我希望你实现了。对， 你希望我实现了， 就是付出的努力，你觉得比较让你觉得难忘的，或者说 比较难忘的， 比较感恩、感动自己曾经做过这些努力的举动有没有？ 这个，2017年是吗？就是今年啊。 对。 哎，你这么猛的一问我，我还 你说我没努力过， 也是努力过的。哎，这个考试啊，考试这些都算不算？ 当然了，当然。 对啊，考试这些都算。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感情上面也是很努力过的。对。但是结果 你说感情上的努力是指就是自己更有勇气，还是说 自己更有勇气，然后自己还改变了很多，但是。并不是自己预想的那么好，就是不合适，就是不合适。改变再多也没用。 对，就是我们之前上次也分析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可能不像那个香港的女生那么的，就是极端哈，就为了说男朋友喜欢她，就是在脸上动刀了20多次。其实这样的改变就是不合适的，是不合理的，不就是太不正确的一种举动了。 对 啊，这种改变是不合适的。如果说为了也是自己能够提升更好，为了使你们的感情更加的坚定、更加的稳定， 对，一个就是 这样的是合适的， 而且也不会乱发脾气啊。包括就是尊重他的，就是他的个人空间呀。我觉得这些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是在我没有不太成熟的时候不理解到的那个方向。但现在我比较理解了，所以这也是我一个成长，所以还算是成功了哈。对， 我觉得其实在座的咱们 恭喜恭喜你呀。 对，今天其实咱们在座的三个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努力，其实可以一起说，就是今年啊，因为是982，今年是成立之年啊，我们创始之年。今年我们三个也都是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982的这个节目，也是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鼓鼓掌的，对不对？ 是。 眼看着节目越做越好，也希望就是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我们，支持我们的982 的 所有的节目。 对，非常感谢大家。 对，这是我们节目上的我们三个所做的工作上的努力。那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所做的努力就是说让自己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吧。 对对对， 我觉得原来是一个 我是一个遇到就是不认可啊不肯定的情况下，我是一个很难接受或者说让自己很消极的一个状态。今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让自己觉得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的对我的态度和观点，活好自己，在自己内心世界 做 一个圆满的人。 我觉得也很适合我。 嗯， 对，也很适合我。 对，其实有些时候我就在跟我朋友聊天的过程中，就是在总结今年这一年的进步和变化。其实大家都在肯定自己，说这一年有在成长，有在进步，更多的就是说越来越活的是自己内心想成为的那个人， 心智上的一些成熟。 是的， 对， 是的，就是让自己开心一点，让自己在就是满足一点，让自己讨好自己。对，这是一个很就是自己感觉很满意的一个改变。也希望说在一八年每个人都能够继续有一些新的计划，并且能完成计划。先说说一八年大家目前二位有没有想过说要完成有哪些计划？黄浩有想 先说黄浩、 就是那个每年都有的那个计划，今年就继续下去吧。 好好，可以，希望你早日梦想成真。 嗯， 对，一八年呢，可能我们不仅要借助节目，而且要通过我们几个人真实的努力，我们希望给黄浩物色一个好的女朋友。 对，绝对没有问题。 好， 已经列入到年度计划了。 年度计划， 好， 百年大计， 今年之内能完成。 好，还有呢？还有吗？ 还有， 你不会只有脱单计划一个吧？ 其实还真。没有认真想过，只能说没有认真想过。包括今年下半年，其实很多事情也都是随机应变。 对， 好。 哦， 那彤彤呢？ 直接就到我了是吧？ 对， 我觉得今年一八年我最圆满的，我包括跟梦之间，我觉得我们俩有一个愿望肯定是一样的，就是找到一个好工作， 对， 合心合意的，然后能够发挥自己特长，能够得到认可的一个平台。 对， 这是一个很期待的一个想法梦想。另外一个，哎呀，就是说了，不要当着那么多人面就许的愿，不要就是就当众说出来。但是有些 祝你下次六级考试成功。嗯， 可以这样。 就是下次我要是再考，也是为了刷分。 对， 希望是这个样子，好吗？不然的话， 没准这次就满分了，再 看不到你。 没准这次就满分了呢，是吧？ 满分了，那可还行。我又没有答案，怎么可能啊？就是我，你说我想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个笑话。我就说我考试的时候遇到选择题，我猜的运气特别特别的差，希望这次六级有所改变哈。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好， 我在中考的时候英语听力考试，我的这个耳机一开始就是不是耳机啊，就是功放的那个，我没反应过来，我就听差行了，我就一直在看阅读题，就是前三个选择题我都没听见。 Oh. 就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这三题就过去了，直接我听到就是 number four， 直接我就懵了。所以说在前三个就只能懵了，我也不能控制，就我都吐的地。我预感的就是 D， 结果出来对答案，我说：“哎，你们前三个选择题都选了什么？又选 A， 又选 B， 又选 C 的。”我说：“哎呀，你们都跟我选的不一样，我选 D。”那大家都说：“嗯，只有 A、B、C 三个选项，你怎么选了个 D？” 我当时心态就崩了，你知道吗？就是完全一点正确的几率都没有给自己。 不是，这真的是好搞笑啊！彤彤，你居然有这样的经历， 对，是不是脑残？这是个脑残。 只有 A、B、C 三个选项啊， 你们去选了 D， 把自己逼到了绝路，简直不给自己活路了。 看了答题卡是吗？ 对，直接看了答题卡，答题卡是 A B C D， 对，然后 就刷刷刷 D D D， 这个答题卡设计的有问题。 是啊， 对，你看这个就是为了坑我而设计的啊。 对， 那环环你。刚才说了是吗？黄欢说过了。 对， 我老觉得说他刚才就说了一个脱单，我觉得他是不是还在思考？还有没有新的补充？对， 肯定是有的。一个就是 你不想当我面说是吗？ 可以说。 你就是在你的就是情况的允许范围之内，你觉得如果可以说的话，你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其实有很多小事儿，比如说，是。你刚才说的乐队我还想继续玩下去，比如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工作啊，我也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 嗯， 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都是一些很小的事儿，可能不至于提到全年上这个这么一个大的这么长的这么一个时间上。 就是说要分布在每天做出一些努力就会实现的那种。 对对对。 刚才问完我们俩了，您呢？ 我呀，我这个一八年 是一八年。 对， 18年的、这个、 你刚才我知道孟想说我迷惑，你比我更迷惑，明年是多少年你都不知道。 18年的这个，我就是跟张彤一样，也是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一个很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 对， 很满意的一个工作。 对， 再一个就是想出去旅行。 哎，你这个旅行想跟谁去？爸妈还是跟朋友，还是跟男朋友？ 我想自己。 啊。 哎，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夸张？其实 不 夸张， 不是，其实不夸张。但是对于你来说，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他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他是一个就是很，其实我觉得梦是一个比较依赖朋友的人。 我是一个很依赖朋友的人。 就是那你说这个想独自旅行，你是就是做了多长时间的决定？ 是因为彤彤知道，就是我最近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嘛，然后我就越来越觉得我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 让自己冷静一下， 我需要自己去沉淀一下。但是我现在又发现我没有时间去沉淀， 对，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就需要自己稍微静一静，然后我就希望我明年有起码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需要去一些地方去看一看，而且是自己。当然，我每天都会跟我爸妈保持联络，因为肯定会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对。然后我想自己去看一看外面，然后自己去感受一下， 去感一下一个感受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然后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可以坐在海边思考一下， 对， 我就是大学或者说这成长的这些年，我都经历了哪些事情，哪些做得不好，哪些做得好，可以继续改进的地方。 对对对。 哎，你说的这个我非常羡慕，但是我想做的一个，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就是因为明年要毕业了嘛，就是我现在一直就是遇到关系很好的朋友都会一直想着说大家能不能一起去做一次毕业旅行。我希望这个毕业旅行是大家一起去一起做规划，就可以说漫无目的。到底就是昨天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闺蜜，他们就说三个人 啊，是薛凯琪， 对，薛凯琪他们的就说开车开到机场，到机场之后再临时决定要去哪里，去到哪里之后再随机做出安排，做出决定。其实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对啊，因为之前我是出去旅行被过多的计划所影响了自己的舒畅度，我觉得体验不太好，因为我觉得负担太重了，就每天没有完成任务就会想着呀我哪天要补过来，不补过来的话我觉得哎呀这场旅行有遗憾。对，所以说以后的旅行我就是说跟自己的好朋友 稍微随意一些， 对，随意一些，舒服一些， 就跟着心走，我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去看这个地方的 名胜古迹，对， 就是我不一定要去他这个地方最有名的餐馆吃饭， 对， 我想去感受他们当地的一些 最真实的 最真实最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 对对对。说起这些计划就觉得对18年充满了期待，觉得有好 多 大把 的 大好时光可以去好好把握珍惜一下。 是的， 也希望在此就是希望咱们三个明年的这个计划都能够实现，好不好？啊，明年再如果再有机会坐在这里一起做节目的话，希望我们在讨论18年计划完成程度的时候，大家是我完成的还可以，甚至超过 完 成目标了啊！这就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场景。也希望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的听啊，还有看的过程中呢，也及时把您18年的一些计划想要跟我们进行分享的，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如果17年还有哪些遗憾，趁着这十几天不想那么白白的错失掉，也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也很有可能在18年来临之前啊，您的脱单计划呀，包括什么计划，可能就实现了哈。啊，虽然说几率呢，我觉得看似没有那么的，就是伟大，没有那么的宏伟哈，但是呢，还是有希望的啊。好，刚刚聊了一些17年、18年的计划，突然我觉得聊了，就是一旦聊起来就滔滔不绝了哈，因为这个话题足够聊得足够开，可能说一晚上大家聊一晚上都觉得几个朋友都聊 不 完， 不够。 对，但是今天我们还要聊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跟环环刚才提到的一个话题有关系，说他这个大学毕业，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和他现在从事的职业其实不太相关啊。其实这也是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人生的许多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该如何选择？ 去选择。 对，我们这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大概先略过去了，说生活有哪些选择可能是被动而且无从选择的。其实很多朋友很多网友会留言说，除了我的高考这个有一个选择性啊，其他的很多时间可能都没有自己去决定的一个机会。那我其实想问一下环环哈，你觉得你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学习的生活中，有哪些决定是你觉得有些一意孤行但是坚持的非常值得的一些决定呢？ 可能还是我刚才说的， 除了这个专业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更倾向于这个感情方面。 我们更倾向于你的私生活。 你们觉得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单身吗？开玩笑，这个一意孤行可能，包括自己兴趣爱好这方面吧。就是比如说做音乐，现在 因为我本身其实并小时候没有学过音乐，我是直到高中我才开始自己学吉他自己学吉他，而且全程自学，没有跟过任何老师。 哇哦！ 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也是自己组乐队，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自己可能没什么天赋，而且弹的也非常烂，但是呢我还是轻蔑了一笑，但是 这个谦虚到尘埃了， 但是就是还是想继续。包括我觉得大学里的主要开销都是在自己玩音乐这方面， 这个开销比较大， 对， 也证明了自己的坚持吧。我觉得弹的其实挺好的，我听过，因为现场在节目上试过，很好嘛。 就是很多人觉得你是在玩，但是其实你自己知道你并不是在玩，你是为了坚持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在做这个东西。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除了说他这个从专业自己的专业到职业的一个转变，还有一个就是音乐的梦想。其实这一年吧，包括咱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一些一意孤行，但是确实坚持的非常值得的一些决定。也希望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把这种非常正能量属于青春啊，属于我们的年轻人自己的一些坚持。 是的， 好了，今天再次感谢环环，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在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和小磊一起来探讨最近非常火热的一些情感话题，敬请啊随时的进行关注和收看。啊，好了，节目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 明天 再 见了， 拜拜 各位。